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全境的市民社会团体代表和活动家5月4号在庆尚北道兴州举行和平会议，发表了旨在撤销萨德部署的集中行动计划。